大家都要有心理準備。咁喺直播室里边咧，我哋有黄少俊，仲有岑日飞，同埋我文洁华。咁喺广东广西老铺咧，我哋就讲呢个题目咧，其实有永恒性嘅，就系真理系咪越变越明嘅咧？咁，因为咧，我哋以前咧即系读哲学嘅时候咧，都有一科知识论啦。咁知识论咧就会讨论咩叫做真理，所谓 theory of truth 啊，真理都有多理论可见解。咁啊，就到底系咪辩论就系最好嘅方法咧？系咪一定要倾出嚟嘅咧个真理？ 呢啲咧真理系乜嘢？呢啲咧，其实我觉得哲学里边可以剩低讨论嘅嘢咧，好多都俾其他学科分咗去，觉唔觉啊？譬如话我宇宙点样嚟？譬如话咩叫做存在，咩系真，咩系假？其实好多咧，而家物理学嗰啲咧，已经有一啲研究或者好多著作，或者平时大家留意一啲科普嘅，譬如霍金，连佢都讲过呢样嘢嘅，连佢都话即系哲学都差唔多噶啦，即系啲嘢都俾物理学啊，尤其是咁咧就攞晒嚟去研究噶啦啲课题。譬如头先我讲嗰几样嘢，宇宙点样嚟吓？咩叫做物质吓？点解啲嘢会咁？点解啲嘢会咁？咁其实好多时我哋到底讲緊嘅真理到底係一啲譬如话咩为之啱定错嗰种，可能讲嘅係道德。咁呢啲呢就要变㗎喎，有得拗㗎喎。但係你话如果讲到一啲嘢嘅本质，啲嘢到底係真定假，啲嘢到底係唔係真係咁，咁呢啲呢就可能係去到科学嗰边。咁如果你话再日常化啲嘅，我哋平时一般人讲嘅咩係真理咁样。咁譬如有啲傳媒咁都即係宣稱自己每日所報道嘅就係真理咁樣，有啲咁通俗嘅用法又得嘅，即係一般嗰啲講緊真理，可能就係到底係嗰單新聞係真定假啊，嗰樣嘢到底係真定假啊，咁樣做法係啱定錯啊，可能係咁嘅啫。咁所以其實係有好多唔同層面嘅，但係飛哥你想點講咧？ 我咧就講話依個真理越辩越明已经成为一个世俗里面的爆响口的讲法， 是 人都在引用。 是 如果你查察他怎样来的，哇，好像个个都想当然，我真理越辩越明，谁讲先，甚至英文都没有一个正式讲法，现在就说真理越辩越明就没有英文讲法，只是将中文的真理越辩越明翻译成英文，翻译有很多 version。其实另一个问题呢就是如果你考究那个传统呢，你就发觉到呢还有一个讲法我们今天都可以分析的，就是真理越辩越明的辩，也可以是那个辩是辩论的辩，也都可以是分辨辨别的辩，这个分辨的辩和言字边的辩论的辩，言字里面的辩论的辩呢，其实那个作用都不同。所以你问题呢，你说如果讲中国传统呢，就说这个中庸个个都熟的了，有句讲法叫做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个中庸里面讲的嘛。你变过讲到慎思之，明辨之，现在成日讲话critical thinking 就唔好叫做咩叫做批判性思维，应该就慎思明辨。但嗰辩咧就唔系言辞啊，中间唔系言辞，系一点一撇。如果你话重视嗰个口嗰个辩论个辩咧，呢个反而系西方，因为文杰话就熟啦。古希腊未有个辩士派嘅， 冇错，呢个 sophist 啊，吓咁咧，佢哋咧都一个你话个职业又好啦。或者是他們 有薪水的， 是沒錯，薪水都不會多的了，但是他們的最鮮明的形象代表當然就是蘇格拉底，蘇格拉底沒什麼錢的，所以臨死的時候他老婆都罵他還差人家一隻雞還沒還樣，但是呢他真的是一個篤行者，就是他覺得真理是要越辯越明，由於呢要辯論，所以他就不設一個答案。咁嗱，呢個一定要好有胸襟先得。就算你點都已經有一種意見啊，但你都要 hold 住，等人哋傾先，聽下人哋點講。人哋講完咧，你要反應。我反應唔係打低人，而係問佢，即係點解你要咁樣講法咧？阿黃少俊，你咁樣講，咁咪即係有啲自相矛盾咯。你之前嘅定義就咁樣樣啊，咁樣。所以咧，我記得以前睇呢個柏拉圖對話錄咧，我哋有一科專讀噶啦，讀得好細緻啊， 即係每句佢點樣去解破人哋，咁等到人哋發覺自己哦，原來咧係站唔住腳，於是得罪咗好多人嚇。咁、所以呢個辯咧，佢哋點解阿岑美菲頭先講得好好？佢話冇英文冇話真理越辯越明， 冇呢個講法。 係啦、因為根本就已經係覺得係、即係唔需要特別強調，即係佢仲係一個開放嘅空間。但黃少俊，你頭先話咧，其實真理都有多種係真嘅、有一啲係事實性嘅真理。咁於是你就睇下啦。咦，天文台報告聽日咧嚟緊星期一、星期二雨勢可大喎咁樣。咁你就星期三你就問講翻、到底星期一同埋星期二雨勢係咪真係咁大咧？咁咧呢啲所謂事實性嘅真理啦，但 係 有啲意見嘅真理叫相對性嘅真理咧、就大家去傾啊。 呢、這個其實頭先阿文教授啱舉呢個例好好，天氣預測可唔可以用一種檢驗佢是否真理嘅角度去睇？其實都困難，因為我哋知道天氣預測咧，其實講嚟講去係一個百分比，一個機率。譬如你話見到個風球，香港人最叻噶啦，啊就打風啊，聽日啦，望下嗰個圈越跨越大，嗰個圈跨唔跨得中香港先咁樣？啊幾時會掛幾多號波咁？嗰啲其實全部係講緊個機率啊！嗰、啲全部講緊即係氣象學家佢哋根據咁多年嘅經驗同埋觀察，佢有個機率。當你觀察到呢一刻個天候係如何如何嘅時候，未來嘅一段時間佢會點樣點樣嘅機率就是什麼。於是乎，我哋向公眾去宣佈嘅時候，就基於呢一啲機率作出一個合理嘅預測。其實係咁。咁其實預測嘅嘢咧，尤其是一啲天氣嗰啲嘢咧，我哋冇可能分析曬全個地球所有大氣。每一粒粒子到底搞緊乜㗎嘛？我哋都係望下個樣嘅啫嘛。其實我哋係冇可能好準確咁樣知道佢係點。反而你話講翻過去，譬如話，尋日下午15:13，天文台某個位有冇落雨咁？咁呢個就可以檢驗係咪真啦、即係如果冇咁，你咪假咯；如果有咁，咪真咯。所以好多時咧，呢、這個世界好多嘢咧，就係喺呢啲位咧。一啲所謂頭先我哋講到話，古代有啲人係一種辨識咁樣，其實可能嗰種人如果到今日咧，其實就所謂嘅 KOL 有咩都好。其實好多時咧，就喺呢啲位嗰度咧，就可以所謂出蠱惑噶啦。佢講啲嘢係預測將來，講啲嘢係嚇對將來一啲大膽嘅假設或者一啲推論，但係其實預測嘅咧係冇人能夠作得準嘅。咁啊，三日之後，譬如我講翻天氣，我同你講，三日之後就會行雷噶啦，一下就劈落嚟，成棵樹劈開咁樣。三日之後冇喎。誒呢啲嘢大家要繼續努力嘅，唔知嘅咁。咁你呢啲嘢變咗就冇得講嗰樣嘢到底係真定假。好多時如果話翻到今日個題目，真理係咪越辯越明？我又好覺得頭先阿岑老師講嗰、那個，到底嗰個辯係辯論個辯定係分辨個辯咧？其實而家個世代好似變咗咧，越嚟越傾向辯論個辯。反而啲人係享受辯論嗰個過程，或者佢唔係辯論啦，直頭好似頭先阿文教授講嗰種係一種以力服人，或者以勢服人，或者係即係總之 誰大誰惡誰正確， 叫做嗰啲咪為奴啊，為奴。總之我又係咁，佢又係咁，有個人唔啱聽行埋嚟，你就非我族類啊！大家唔好講啦咁樣。咁變咗咧，就冇人再重視到底係分辨嗰個辨。反而是變成一種自我滿足的一個為奴的狀態，去追求他們所謂的真理是多了。 因為你要先說呢，你要辨是辨什麼先、你說真理都分很多不同的範疇，大致來說呢，自然科學的東 西 是可以越辨越明的、因為講證據可以，譬如天氣各方面、粒子各方面全部都有證據可計。一涉及到人文學科，涉及到價值觀，涉及到信仰，涉及到各方面的政治的看法，對社會運動的看法，各方面呢，這些呢就不是越辨越明。所以變成死、已經走了的已故的國學大師季羨林呢，有個名句就可以同我哋今日嘅講題咧就相呼應。季羨林嘅金句就叫咩？係真理咧係越辯越糊塗， 咪就係咯， 即係唔係越辯越明啊？你話你拗親死嘅，拗完之後咧就本來明都變得唔明。係 啊， 呢個就季羨林，唔係我講嘅，季羨林講嘅。佢因為佢係搞人文學科，但如果你搞科學咧、自然科學咧，可以講證據咧，咁真係可以越辯越明，但係。即使講到係自然科學有曬證據咧， 就最緊要後尾到邊個做一個審判官，話你邊個贏邊個唔贏。你即使攞曬證據出嚟咧，你呢個真理唔係話越辯越明叫贏咗。嗱，一個好典型嘅例子就哥白尼，通過真理越辯越明嘅證據，就指出咗個地球係喐嘅。但係當時其揸權嘅係教會，我話你直情根本係話大逆不道。結果哥白尼咧，因為真理越辯越明嘅下場就被燒死。 係啊， 咁你又點樣啫？你問題就話你話越辯越明啫，結果就得出個結論就係話會被燒死。 咪呢個兩個層面咯。 佢哋頭先話邊個責邊個有權先？真理越辯越明，就算係越辯越明啊，背後嗰個揸權嗰個人可以話事，你都係唔。 但又咁啊！即係作為一個追求知識或者追求真理，譬如哥白尼，譬如佢係一個科學家啦，都可以叫做佢嘅心裏邊咧，可能佢仍然係堅信冇錯係真理越辯越明，因為佢用一種科學嘅方法，佢揾到一個真實嘅答案，比當時其他人所相信嘅嘢係更加接近真實嘅。即係我相信佢，就算即係所謂俾人處死又好咩都好咧，佢仍然係知道自己揾到一個正確嘅答案，就係原來地球嚇、原來啲嘢唔係全部圍住地球轉嘅，或者原來地球係會轉嘅咁樣。咁其實呢一樣嘢，但係你話去到一個世俗嘅觀點，喂，真理係咪真係可以越辯越明啊？咁就算個科學家揾到一個真嘅答案，原來因為嗰個答案係唔符合當時嘅，譬如宗教嚇、宗教嘅力量，佢唔容許你咁樣去推翻佢哋一路以嚟一個教義上邊嘅一啲定義，會動搖啲人嗰個睇法嘅。咁所以佢就唔俾你講，你再講咧，佢就燒你。咁其實嗰個係兩個層面，即係嗰個係唔妨礙嗰個知識分子或者嗰個智者。他去追尋真理噶嘛？佢仍然找到個真理，只不過有些人不俾佢呢個真理發表出嚟啫嘛。即係兩個層面嚟噶嘛。即係所以到底我哋即係如果我哋有心去追求知識或者學問，我哋係滿足於我哋自己心裏邊找到某個真理，跟然之後我哋同自己講：，真理越辯越明。當你仔細咁樣望下天上面嘅星，你發覺原來係咁。定係我哋要即係耿耿於懷？世間嗰啲族人都唔會明噶啦，佢哋都唔會理噶啦，佢哋都係即係都喺度為奴嘅啫咁樣。呢個兩個層面嚟喎。 咁呢個就真係睇社會嘅情況。嗱，而家咧亦都有呢個趨勢咧，就係、是、最好唔好傾咁耐，唔好辯駁咁多，快啲通過一啲法案嚇、或者咧就係、是、即係或者即係喺即係我係老闆咁，我就會話俾你聽，但係唔使大家唔使傾啦，我已經決定咗啦之類。咁但係咧，我哋睇翻整個論題，今日論題，所以真理越辯越明咧。我哋探討翻係咪真係咁樣先？因為如果你講外在嘅勢係如何咧，就唔係我哋可以決定啦。頭先咧，黃少俊提到啲 KOL 啦，我唔係覺得啲 KOL 真係經過辯論嘅喎、你會發現咧，佢幾乎係一言堂啦、然之後我講你要信嚇、而且咧又講埋個大趨勢啊、預言啊，講曬㗎啦嚇。咁你有冇機會你要同佢傾咧？就算而家喺網絡嘅世界咧，俾個 chat room 你啊，即係講提唔提你俾嘅意見咧，都有個控制台，就係邊啲意見可以出，邊啲意見唔好咁詳細傾，係嘛？咁啊，所以呢一個所謂越辯越明嘅睇法咧，係咪越嚟越多人拒絕？佢未必係否定你，但係俾你嘅空間越嚟越細咧。 你面對權力嘅時候，即使你唔係講自然科學。你係講普通嘅日常嘅嘢咧，你如果抱住話，哇，我係覺得真理越辯越明，我能夠通過辨別辯論咧，就可以能夠討翻個公道啊！都面對權力嘅時候，你都要小心。嗱、舉一個例子咧，明代咧就有四大高僧啊。如果大家聽過嘅四大高僧，就是、一個蓮池大師、紫柏大師、依、個襟山大師。同埋依個係偶益大師啊，依四大高僧，其中咧依、這個紫柏大師同埋依個襟山大師係死黨嚟嘅，兩個好 friend 嘅。咁啊個古仔就講咧，依、這個襟山大師咧有次就俾人篤背脊喺朝廷度咧，就話佢私建廟宇，起啲佛寺就未經正式批准，所以將佢下放到去韶關。咁啊紫柏大師咧係佢嘅死黨。所以就上朝咧就同佢力爭， 这个就是抱住真理越辩越明的心态、嗯、我只能够讲出个事实，他不是真的私建庙宇的，你们冤屈了他的各方面，为个死党挽回这个这样的、下贬的这个这样的结果。 嗯， 那么问题是他不是真的越辩越明，但是问题你面对权力那时是魏忠贤年代、啊嗯、这个明代、啊、结果的下场就是由于这个紫柏大师抱住真理越辩越明的个心态去为他的老友去争取公道，个下场就俾东厂嘅锦衣卫打死咗。 嗯， 哇！你问题，哇！你咁多嘢讲，咩白咬？咁你咪越辩越明咯，咪打死咗呢个问题。反而堪山冇事，佢个死党为佢能够出头咧，就变咗打死。 系， 呢个就令人慨叹嘅。 冇错。 啊，因为所以有时有啲嘢，你面对你如果面对个对手，佢系权力嘅，佢话哇，你唔好咁多嘢讲。 系。 咁你话我，你咪收声咯。 系啦，特别系当你讲嘅时候，真系惹起啲人嘅思疑同埋反省。然之后发现咧，以嗰个揸权力嘅人讲嘅说话嘅基础有摇动，同埋有问题，嗰、那个威胁性系非常之大。咁、 嗯、 所以，但我哋今日讨论嘅当然唔系话我哋有几多空间去辩论啦，而系话真系本身真理系咪要越辩越明？譬如有啲事实性嘅真理咧，好似头先黄少俊讲咧，我哋可以量度嘅，可以对应嘅。咁啊，以前读呢个所谓 theory of truth 啦，佢都有一个叫 correspondence theory， 即系相应嘅。就是你讲个事实，我哋查翻出嚟。譬如话呢张台系咪四尺长咧？好简单，唔使辩论嘅。 系啊， 咁咪度咯。大家一个客观嘅标准啊嘛，系咪？咁你嗰啲事实性嘅真理咧，个辩论空间未必好大。 嗯。 但系意见嘅真理咧，就真系好大啦。吓、啊，可以甚至呈相反嘅方向，系拗几代都拗唔完。 嗱，因为拗唔完咧，有时你话我哋讲越辩越明，如果用辩论嘅辩咧。嗰辯論咧有辯論嘅技巧嘅，個、 嗯、 辯論技巧就唔係因為透過辯論嚟得出個正確嘅答案，又由於你點辯論法。嗱，一個我哋好常見嘅辯論就話，遲啲我哋明年三月就有睇到噶啦，就特首選舉嘅辯論， 係咩？ 喂，明年三月做噶啦，下一屆特首噶啦，好快噶啦，好 快 啊！明年搞緊選舉委員會，明年三月嘅特首選舉。咁當年我哋話總統選舉辯論就美國總統選舉辯論，其中嘅典型例子1860年林肯。就選舉總統，咁嗰時係美國係辯論好緊要，因為涉及到黑奴問題。 係 咁當時其實林肯嘅對手咧就係嚟自 Kentucky， 而家我哋講。Kentucky， 大家知道 Kentucky 雞啊，就 Kentucky 嘅代表嗰個叫做咩 ？Breckin Ridge，Breckin Ridge 林肯就來自 Illinois， 嗰個代表咧，嗰、那個南方代表南方民主黨啊，林肯嘅共和黨嗰、那個咧就叫做 Breckin Ridge。咁呢個 Breckin Ridge 好叻，佢就話嗱，我哋講啊，同你哋講，如果一個人係佢講做總統要誠實。要有信用，要有勤奋，如果有抱有依三样特质的人就一定能够上到天堂。然后咧，佢就问下边啲台下啲听众，你哋有边个愿意上天堂嘅，请举手。咁啊，全部都举手，林肯就冇举手。因为林肯冇举手，因为如果你举埋手咧，就俾佢带做主动噶啦，即系你跟住佢嘅阵营，因为佢话事啦，佢好精。佢话咧，你嚟个诚实、有信用同埋有依个勤奋，我上天堂。咁 佢 面头咧全部，咁啊，佢林肯唔举手，咁啊，林肯唔举手，佢电话即系已经赢晒，就问林振：阿林肯先生，咁你既然唔上天堂，你要去边呢？系咪去地狱啊？林肯就一句回应，又唔系同佢辩论，依招叫回马枪，赢晒。林肯话：我唔去天堂，我要去国会。全场鼓掌，即系话你而家讲啲系离地嘅，我依啲就贴地嘅。因为而家总统选举辩论噶嘛，唔系同你讲去唔去天堂嘅问题。佢话我唔去天堂，我去国会。咁你因为咁样嘅一个回马枪啊，就嗰个辩论就赢晒。你话系咪唔系真理越辩越明？ 呢个都要好睇嗰个辩论嗰个观众群，佢哋个取态啊。 亦都好睇佢嗰个文化传统。 系啊， 因为西方咧辩论当食生菜。 你睇下啱啱。幾個月前嗰次特朗普同拜登嗰次，其實即係阿飛哥講到呢啲總統辯論咧，其實 好多時而家近年嗰啲係變咗，睇下邊個出醜多啲，睇下邊個唔大方，睇下邊個越小家嗰個咧就越不堪入目。 同埋睇下你有冇歧視嘅議題。 係啦，即係基本上都唔係話睇下邊個嘅政策去優勝啲啊，或者考慮得周到啊，而係大家喺度唇槍舌劍啊，即係喺個過程中喺度交火啊，俾啲火藥佢自己啲 fans 去講下、連啊、轉發啊，喺啲社交媒體上面，即係其實變咗係咁樣。咁其實對於即係所謂良政善治呢一方面，即係我哋而家成日講呢樣嘢啦，要咁到底係咪一件好事？可能又真係值得諗嘅。你見到係好劣質嘅喎，其實即係佢嗰啲有時啲辯論係搞到。 不過阿黃少俊提出一樣好好嘅嘢就係，係咪有啲嘢根本就唔俾辯論啊？甚至覺得咧唔使辯論噶啦， 即係會越辯越衰啊！ 一定係一個基礎嚟噶啦，即係好似如果你以前喺一個宗教嘅體系裏邊咧，你講有冇上帝咧，呢啲係唔可能辯論。嗱，當然有冇上帝唔係好難辯論嘅，即係我哋試過啦嚇。陣間咧，我諗喺節目下一節咧新聞報告之後咧，我哋傾下咧喺中文大學曾經發生過一個即係哲學方面咧一個歷史事件啊。因為當時我都在場，非常有趣，係啊，非常有趣。咁有啲嘢原係不能辯論嘅嚇。咁我哋現時聽聽新聞先啦，新聞之後咧，我哋繼續翻嚟今日廣東廣西嘅話題啊，就係、是、真理越辯越明。11点之後，我哋有開放嘅熱線，電話係18723111。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表示，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综合修订条例草案，听日将会刊宪并生效。他形容这个是一项非常重要和具历史性的法案，在新选举制度下，特区的政治体制会得以巩固，行政和立法有理性和良性互动，政府的施政将会更加到位，管治能力和水平都会提高。他在网志说，完善选举制度后，香港有望从此摆脱近年政治争拗的羁绊和内耗不断的困局，有助立法会恢复宪制职能，以往劣质疯狂的议会斗争终于落幕。张建宗相信，只要是在爱国爱港的大前提，任何真诚为香港服务的有志人士，不论政治取向，都可以依法享有参政的机会，为社会做实事。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谢永恒说，市民日后可以选择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中储存自己的电子针卡，配合抗疫新路向。薛永恒在社交网站说，随着疫苗气泡推出，食肆和其他处所营运限制放宽，进入 CD 两类食肆，安心出行已经是必不可少，而以针卡二维码作认证进入指定处所，例如酒吧、卡拉 OK 等的机会越来越多。他透露快將推出新遊，讓使用 Apple 手機的市民將電子針卡收納在 iOS 系統的 Apple Wallet 入面，正同 Google 商討在 Android 手機銀包、在 Android 手機錢包提供類似的功能。薛永恒说，是否储存电子针卡在安心出行或者手机钱包，纯属个人选择。他提醒市民要好好保管电子或者纸本针卡，不要将电子针卡传送他人或者在社交平台分享，更加不要借用他人的针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在最新网志表示，香港去年的总生育率已经跌至 0.87， 远低于过往可预期的范围，认为去年生育率下降是受到2019年社会事件影响，后期亦受疫情影响。他根据本港沙士后的经验，预计今年本港生育数字应该会较去年更低。 羅志光說，過往本地的研究指出影響生育率的因素有很多，較為明顯的是未婚比例上升、結婚年齡上升、樓價相對收入比例上升等，幼兒照顧的考慮都是因素之一。他說現屆政府已經多管齊下，透過將幼兒服務需求寫入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嘗試透過購買物業在18區增加資助幼兒中心，在合適的賣地項目條款中加入幼兒中心，改善人手比例和增加中心資助等方法。巴西多个城市都有大型示威，抗议总统博尔索纳罗处理新型肺炎疫情的手法。在首都巴西利亚有几千人参与示威，他们手持大型讽刺博尔索纳罗的塑胶公仔，在国会大楼外要求议员对博尔索纳罗进行弹劾，并促请当局供应更多疫苗。在里约热内卢，大约10000人上街高叫博尔索纳罗下台的口号。巴西共有近460000人死于疫情，是继美国之后疫情死亡数字第二高的国家，超过1600000人确诊，亦是继美国和印度之后全球排第三。博尔索纳罗一直反对封锁措施，形容会影响经济。反对派、工会等组织亦有份上街，指责博尔索纳罗的疫苗接种计划过于缓慢。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骤雨和雷暴，星期一、二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加分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是岑日飞。快乐其有两种，一种是感官性，跟着我们的五根眼耳鼻舌身来走，来得快亦都走得快。另一種快樂是靈性上的，會比較持久，更加值得我們追求和珍惜。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電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樣廣東廣西。 我想養寵物啊，養狗、貓定兔仔好呢？ 等陣，你的家居環境是不是適合養寵物的？你有沒有時間陪它呢？願意悉心照顧和清潔善後，屋企人又系咪同意？ 我知道，仲要带佢打预防针，同考虑帮佢绝育嘛。养宠物前停一停，谂一谂，决定咗就要承诺照顾佢一生。 一条宝贵生命，一辈子的决定。上 pets.gov.hk 睇下啦。 詹姆士邦电影咧，的确系讲间谍文化或者间谍嘅一个 propaganda。咁不过插方经常女朋友去逼供男朋友的时候所用的伎俩， 你是不是真的爱我的？ 不是这个，是你昨晚去了哪里？你昨晚又说跟苏轼去喝酒的。 刚才发短信给你的是什么人？ 是 男人定女人？ 逢星期日 深夜12:00，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十年。 水上活动好玩刺激，但难免会失手，所以安全好重要。船长和瞭望员要时刻注意乘客安全，落水之前着好救生装备，器材检查妥当，无论日头定夜晚玩水上活动，记得要找人一起去，吃了药或者喝了酒就留在船上啦。海事处提提你，水上活动要玩得尽兴，就记住要有安全意识。 5岁女童被虐待致死案判决引起社会关注，预防虐儿机制法官会提出没有保护罪，照顾者察觉儿童严重受伤要通报，没通报可以判监15甚至20年。条例点界定照顾者呢？咩情况之下要举报？举报之后警方点跟进？有咩办法知道儿童有冇受虐？城市论坛星期日12:00，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下昼5:00香港电台第一台重温。论坛不至现场观众欢迎致电5200-3310发表意见。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第二节广东广西，咁我哋今日那個話題咧就係、是、真理越辯越明啊！咁直播室裏邊咧係有黃少俊同埋咧係岑日輝，仲有主持文傑華嘅。咁啊，頭先講到咧喺中文大學咧，我哋都有一個即係、就是、一個歷史事件啊！咁啊就出現咗喺九零年代或者八零年代末啦，應該係咁就係、是。这个李天明先生呢同学员传道会的一个、美国的、传道人呢，咁就嗰个辩题呢就叫做上帝是否存在、Does God exist？ 咁呢嗰日呢就好记得呢个聚会下就举行啦，就喺中大嘅少日夫堂，哇全堂爆满啦吓，咁、大家就好似真係咦即係打剑咁样嘅姿势吓。咁咧就點解咧？後來都發現呢個題目辯唔到咧。我想問黃少俊先 ，Does God exist？ 我咧就辯論，我就當時就可能都係好年輕啊，得十歲、八歲或者十零歲，我又唔記得清楚邊一年啦。但系咧，我都清楚一件事，因為我有買李天明嘅書，即系我應該十六七歲嗰陣咧，就走去買咗幾本李天明佢啲書。咁啊，佢咧就其中一本書咧，就詳細咁樣記載咗你講緊嗰次辯論。咁我應該係攆過幾次嘅，即係咁，所以我就好記得咧，佢裏邊提出咗一個問題咧，就好得意，就話即係支持有上帝嗰位講者有上帝咁。咁李天明就問佢一個問題，就咁既然你話上帝係全能，咁上帝可唔可以創造一嚿連佢自己都拎唔起嘅石頭？如果佢可以創造一嚿連自己都拎唔起嘅石頭，咁即係佢唔係全能啦。點解？因為有一嚿石頭連佢自己都拎唔起啊嘛。咁、但係如果佢唔能夠創造出一嚿佢自己都拎唔起嘅石頭，咁佢又唔係全能喎、因為佢唔係係啦，佢創造唔到一嚿重到連佢自己都拎唔起嘅石頭啊嘛。我就淨係好記得呢一個。好有趣嘅一個悖論、或者一個拗法 嚇， 咁、所以當其時我一路睇嗰本書咧，就即係你知我呢啲人就梗係睇呢啲嘅歌人就笑，睇到就即刻打電話俾邊個頭，哇佢咁嘅嘢正啊咁樣，我就記得呢啲啫，我就唔喺現場，我就唔喺現場，就現場就交翻俾你講啦。 我就喺樓上嘅第二行，我記得嚇。咁咧就我諗咧，李天明一出招咧就非常聰明咧，就係、我哋其實明白所謂上帝是否存在嘅嗰個主位啊，所謂上帝係乜嘢咧？咁、如果你連嗱，譬如話個水樽係唔喺呢一個直播室咁樣啦，咁我形容個水樽嚇，邊一隻水樽嚇？黃少俊而家面前嘅咁樣啊，咁咧我哋就可以即係好容易，其實咁又唔使辯論喎，因為佢到底係咪度係事實嘅真理嘛？咁但係連嗰個主位咧，你都未能夠定義得清晰嘅時候，你再講佢存唔存在咧，其實就真係未入到位嘅。咁嗱，阿林阿岑日飛啦，即係李天明係你嘅師兄師弟同學係。系啊，咁你有冇留心呢一个辩论？ 我当时不在场，但系我对呢个讲题根本就冇兴趣，咁所以就话如果当时我喺嗰度咧，我都唔会去听，因为我一早就话一早已经呢、个问题一早已经解决咗啦，因为喺呢个庄子嘅齐物论啊，已经讲到晒呢啲真理越辩越明嗰个特色。 系， 庄子齐物论一开波，里边有一个好重要嘅讲法，叫做咩？六合之外，六合就东南西北加上下，即系喺个世界之外，六合之外就话呢个系圣人咧全而不论。呢个世界有冇上帝？对庄子嚟讲系叫做全而不论，即系话唔不论啊，不论嘅不论。咁咧即系话，所以根本拗嚟多余。系嘛？你信有咪有，你唔信咪冇咯。根本拗咩啫？你 话 李天明整一个咁样嘅问题出嚟，嚟俾人装弹弓噶嘛？即系意思就俾你踩入去啫嘛。嗰个问题你 set 噶嘛？咁啊石头之类。 但系呢个系，但系又的确好多人咧，即系好中意去思考呢一啲牵涉到一个。 所以呢个庄子咪讲全，所以庄子未讲完噶。佢话六合之外咧，就圣人就全而不论，而六合之内咧。 好啊，讲埋现世间啦，依、這个现世间以外嘅嘢有冇上帝就存而不乱，佢存，我唔倾。然后咧就六合之内咧，圣人咧就论啊，可以论，论而不议。议论嘅议啊， 系 啊，咁然后咧就再下一步就先王。啊，咪春秋經籍先王之治咧，聖人咧就議而不變嗱，依、這個都變啦。嗱、分三個階段，一個就論，一個就議，一個就變。去到依啲咩？而家我哋以前講春秋經籍先王之治咧，而家我哋去到現代要將佢貼地咧，就話好似依啲選舉委員會、選委會嘅條例草案、規定點樣建立呢個選舉委員會嘅選委。啊！依啲嘢咧，我哋就係最精嘅講法咧，用莊子嘅講法叫做議而不變。你可以俾意見，但唔好拗，拗嚟多餘。拗餐死就冇意思嘅。佢議而不變，所以佢分開論同議同變咧係唔同嘅。嗱嗱，而家說文都搞唔清楚喎。說文解個論咧，就論者議也，即係議同論係當係一樣，其實唔同嘅。論咧。就係、是、言字邊一個論啊，嗰、那個人論個論就冇咗個企人邊咧。論嘅意思講條理，凡親有論咧，必須有個條理蘇出嚟。所以我哋講，我哋只有結論，就冇結義嘅。係嘛？有論文冇義文嘅，議論同義係唔同嘅。但係義者而入，適當合適嘅講法咧，嗰字叫義。所以論同義唔同，仲話變又唔同。所以你個分間斷咧，後最後尾咧就話後到，所以莊子明講到有即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啊，比一是非，此一是非，是非永遠啲是非咧，尤其涉及到價值觀，涉及到信仰，依啲咧就係冇義冇論冇變嘅。 不過又咁喎，我又想回應少少，即係我當然同意，好同意阿飛哥啱講，即係如果你話中國哲學嘅傳統或者中國嘅所謂知識分子嘅傳統咧，都係中意對一啲形而上嘅嘢咧，就相對係存而不論嘅，即係呢個大家都睇得到呢個趨勢。但係其實咧，一啲所謂一啲比較圓啲或者一啲所謂比較哲學性啲嘅問題，其實簡單講就係一啲。牽涉到一個所謂終極真相的問題，譬如很簡單，為什麼會有這個宇宙？到底有沒有上帝？為什麼是有世界而不是沒有世界？有人這樣問我，我家的小孩這樣問我，他說爸爸為什麼是有這個世界而不是沒有這個世界？其實這是一個哲學問題，那個世界怎樣來？那我說你就試試想像一下，可不可以沒有這個世界？是乜嘢都佢黑埋眼咪咯，我唔系黑埋眼，冇呢个世界系连黑埋眼都冇，你黑埋眼系黑色啫，你只眼球仍然见到你俾个眼帘遮住咗，睇唔到出去嗰个黑色，唔系黑色，系连黑色都冇，系全部乜嘢都冇。你话空白一片又唔系，空洞一片又唔系，全部都唔系，全家瞓晒觉亦都唔系，你想唔想象到冇宇宙系咩光景？系想象唔到， 你其实阿黄少将，你可以教你个个仔女，你要俾个答案佢。你话咧，点解要存而不论咧？唔系话冇答案，系有答案。 系 之所以冇答案咧，最大嘅原因因为我哋太渣。 唔系嗱， 我哋嘅知识能力啊，其实我哋系有好多局限性嘅。我只眼所睇到嘅，耳所睇，脑所谂到嘅嘢咧。其實都是一個很低層次的能力。 正正想講呢樣嘢。正正想有時我哋思考一些所謂牽涉到終極真相的問題咧，就可以體會到人的局限同埋渺小。而在呢個過程中咧，其實係有助於我哋點樣應付呢個世界裏邊唔同的問題或者壓力嘅。當你望住個天，見到咁多粒星，你喺度思考個宇宙到底係咩一回事，到底點樣運作？我哋用最勁嘅天文望遠鏡望出去，你只係望到你望到嗰個位嘅光，佢射過嚟嗰個距離所需要嘅時間，譬如100亿年前，你只係望100亿年前嘅嗰個位啫。你點知嗰個位而家呢一刻係點咧？你唔知。當你思考到呢一啲咁深遠、咁終極嘅問題嘅時候咧，你就了解到你而家眼前身邊各種各樣發生嘅嘢咧，真係渺小到咧，連宇宙嘅一粒沙都唔係啊！咁其實咧。當一個人會有一種對於個宇宙自己身處喺個宇宙嘅位置有一個比較宏觀啲嘅認知或者感受嘅時候咧， 其實對於面對日常嗰啲嘢咧，係有個幫助，會令到你諗嘢諗得通啲，諗得透啲，唔好咁執著喺一啲細嘅嘢度。其實好多時睇哲學問題或者思考哲學問題，可能係為咗咁 嘅 啫。 我想呢就其实呢我哋都未必为咗任何嘅目的嘅、而係呢我哋真係有一个 好奇 真诚嘅问问题嘅欲望。咁呢、个呢我哋喺人禽之辨呢，如果中国嘅哲学呢，人禽之辨就道德啦、意识啦、但喺西方呢其实就係我哋个智性可以问几远。 其实呢 我想返返去岑日飞头先所讲呢、其实卢思光呢喺佢个中国哲学史呢讲先秦呢，佢講到道家對知識論嘅睇法非常之清晰嘅，發現咁佢都提到咧，就係話博辯義啊，義啊，應該博辯義，議論嘅義，同埋泯是非、泯滅嘅泯啊，嚇咁就係話你提一個意見，然之後黃少俊又提一個意見，我又提一個意見，你只能夠就係話又多一種意見。其實你點樣去講話邊個意見一定比邊個意見強呢？佢唔覺得需要咁樣，因為真理其實對於道家嚟講咧，我哋能夠知道嘢實在係太少，就俾你講啦，俾你發表啦。咁邊個先係最後去決定真理嘅標準呢？嗱，頭先喺西方就真係諗得多，所以黃少俊你講啱，就係喺儒家嘅傳統咧，你唔好話未是人焉是鬼啦，即係六合之外，或者我哋都未唔係我哋能力所及去討論啦，因為咧。不是只是你的眼耳口鼻识这些这东西，而是说在西方呢他探究知识论的传统都挺透彻，譬如去到康德他会说呢，我们认知这个世界好像你戴了一个除不粒的有色眼镜，就是你是要帮他分了类，就是你那些感性的资料来到呢，譬如色声香味触，你都要将它分大细、因果关系、十二个范畴，然之後你去理解個世界，咁你係離唔開你呢一個金光罩咧去認識嘅。所以咧就到底係咪真係接觸咗 thing in itself 咧？即係個事物本身咧，其實已經係隔咗幾重。咁但係我哋講翻辯論啦，即係頭先有個講法就係、是、辯論有冇目的咧？有啲人咧就係、是即係佢係求知識嘅，即係話為咗去 learn，即係為咗去知道人哋嘅諗法，或者係我自己嘅諗法係咪企得住？另外一種目的咧，就係要去 win，即係話咧求勝式嘅辯論。即係我譬如政治上嘅辯論啦，話我選民嘅票數咧，如果我喺度拗輸咗咧，好唔掂啊！譬如如果你話李天明啊，同呢一個 Michael 嚇、即係佢個辯論係要選出一個某一個位置嘅權位嘅咧，咁啊真係玩法又唔一樣嚇。咁所以咧，我哋會覺得。arguing to learn 咧，所以求知識嘅辯論係咪純粹個求勝式嘅辯論咧？咁 其實咧，教授講到李天明嗰個例子咧，即係我諗要補充少少嘢咧。其實李天明先生佢自己咧，好中意用上帝呢個概念去講嘢嘅喎。即係佢雖然喺嗰個辯論裏邊，可能佢係站喺一個反方嘅立場，但係佢自己寫啲嘢咧，成日都借用上帝呢個概念嘅。佢話自己係一個有宗教性嘅人嚟噶嘛？ 例如佢不知論者 係啦，例如佢咧，即係有番話咧，好浪漫嘅，我好中意嘅。佢話兩個人即係嘅關係咁樣啦，即係浪漫咁樣啦。佢話我哋一齊，譬如喺個沙度走過一段路，類似係個我唔係好記得佢 就是 確切係講咩？佢話呢一個事實咧係已經發生咗噶啦，就算上帝咧都抹唔走嘅。几浪漫，即系咁样同女人讲几好。我今晚同你一齐饮咗呢杯酒，呢、這个事实咧已经发生咗啦，连上帝都抹唔走。即系我好中意用，即系好中意用呢一种咁样嘅观点咧，去了解即系到底个世界系点，或者我哋人嘅经历，其实系几有趣。有啲嘢曾经发生过，上帝抹唔走。咁其实呢个系一种好即系好借用一个上帝嘅概念去。證實到底人生行嘅每一步路其實係有意義嘅，那個意義係連上帝都買唔走嘅，咁其實係有趣，咁所以就唔好俾聽眾有個觀感，以為啊李天明係咪好反上帝？其實可能未必係，要問翻佢自己先知。咁即係辯論還辯論，所以我想回應翻你話，如果係嗰個辯論係為咗咩目的唔同玩法？呢個係第一，第二就係我又想回應一下頭先我哋啱講嗰番話，就係、是、到底。辯嗰個真理存唔存在，或者辯一個真理點有冇意義？其實呢個世界好多嘢咧，如果我哋單睇個結果咧，冚棒都冇意義嘅。譬如賽車咁，大家知道係咩啦？有架車圍住個賽道兜圈，賽嚟做乜啫？最叻嘅、最冇局限嘅、最完美嘅，咪 一秒鐘都唔使就起點去到終點咯，原位咁喺度，你光速咁樣兜個圈咁係咩？為乜嘢啊？為個過程啊嘛。喺個過程中，其實係大家係可以睇到好多嘢，好多競技，或者個過程中嚇唔同人嘅比試，應用唔同嘅技術，或者唔好講賽車，譬如打場波都係噶。咁打嚟做乜？即係打完咪又係成身汗，咪又係一樣。咁打嚟做咩？個過程啊嘛。咁所以其實關於一啲。可能是沒有答案，我們人的局限永遠看不到的，經常說嘛，人是活在三維的啫，你至多加上時間四維，現在有些科幻片什麼 Interstellar 都說這些東西的，就是他說他的女兒怎樣用四維的方法跟他的女兒溝通，教他的女兒怎樣整個太空船可以拯救人類的嘛，就是那些科幻啦。但是我們人類是活在三維空間，有一些牽涉到四維的東西或者再多維我們不知道，人的局限咧係永遠突破不到、睇唔到嘅。咁我哋睇唔到嗰啲嘢突破唔到，似頭先飛哥咁講有局限性，於是乎嗰啲咪成為一啲哲學討論嘅議題咯。譬如話點解有宇宙啊？點解唔係冇宇宙啊？咩為真？咩為之假啊？再過去未來係點樣啊？呢啲我哋全部係喺我哋人有限嘅人生或者我哋嘅範疇、我哋嘅世界係睇唔到。咁咪有得拗咯。咁拗嘅過程中其實係一種樂趣，或者一種滿足我哋人探索真理、探索。是非探索，即係到底真定假嘅一個過程嘅一種慾望嘅追求嚟，咁一種滿足嚟噶嘛。咁其實唔需要一定有答案嘅，好多嘢都冇答案。如果我哋樣嘢單求有答案，咁其實都唔需要應該出世添啦。出世嚟做咩啫？到最後都會死噶嘛，係咪先？ 因為嗰個問題就個重點就話唔在乎嗰個真理究竟係啱亦或唔啱， 係 而係在乎頭先你所講係個辯論嘅過程。 係啊， 個辯論嘅過程嘅重要過嗰個真理係咪存在？所以剛才我們講到蘇格拉底是辯士派的頭，我在對話錄裡面有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就是他整班學生一起圍著蘇格拉底，就問他們什麼叫做美，每個弟子都給出一個美的定義答案，然後十幾個人講完之後，蘇格拉就整個結論，就美是不可以定義的，這個就是嗱，即係問題唔緊要噶，咩叫美冇所謂，各自表述，但係個結論就話根本就唔好拗，冇得拗嘅，因為問題就個個睇法咩叫做美啊？還見話研究美學咧，就係係咪唔可以定義啊？ 係冇單一，應該咁講，好多人都好努力去俾定義，譬如 George Santayana 又俾個定義 Theory of Beauty 咁樣，咁但係咧唔單一， 有啲可以變，有啲就係去到後尾就冇得變。所以一個典型例子，你一辯咧，你就要冇好似頭先李天命同人辯嗰個上帝嘅例子咧，依、這個莊子都犯過依個錯誤。佢同慧師啊辯論啊嘛，佢同慧師講話係啊，由於和尚啊嘛，話啊係娛呢個和尚係娛樂呀，咁啊話你點知娛樂？你點知條魚 你點條魚開心啊？ 咁我即刻就話我依個莊子就即刻口舌辯，即刻快嘴。你點知我唔知娛之樂啊？咁咧問題嗱，依個就中我陷阱啦，早計啦。慧師話：喂，翻棋盤啊，你唔知魚嘅樂。我不是你，我不知道，我不是你就不知道，你亦不是魚，你都不知道魚的鹿，即是你輸了，跟著邏輯， 是 莊子就說如果你跟著辯論是輸了，這個就是辯論裡面的真理，所以莊子後來你就應該回馬出，我怎知道魚鹿，我知道和尚，我即是說整個環境整個東西都很正，這個東西沒得辯的，是那個 feeling 的，是那個心的感受的，沒得辯的， 這個真的很有代表性 的辯論， 是很好的辯論， 莊子和慧師辯論過河魚是不是樂， 這些有點搞笑的，就是他可以又加多句， 慧師是名家嘛，那時候說你怎知道，你說不是我就不知道娛樂嘛，那我就立刻回去說我不是你A 不是 B 就 B 就不知道 A 不是 B 就不知道 A 嘢嘛，咁你而家你唔我唔係你，你同意我唔係你，我唔知道你嘛，咁你都唔係魚嘛，你都冇理由知道魚噶，好簡單嘅邏輯推理。 咁可以加翻佢，咁你又點知道我唔知道你唔知道條魚落唔落？即係你可以無限咁樣無限， 所以佢咪要褪到我喺河上， 我知道河上眼咯， 係啦， 我成個環境都 feel 到好正， 係啊， 冇得變噶啦依 個。即係其實好多咧漢學家啊，即係好多論文咧都係關於呢一個辯論嘅，都好有趣。每次咧你話講完咧，其實未講完嘅喎，即係仲有好多觀點。咁啊，邏輯嘅辯論咧，以至真理咧，咁即係我用邏輯嘅方法咧，就係其中一個我哋成日都要遵守嘅、奉守嘅思考法則。 即係如譬如好似上帝是否存在難以辯論，就係連上帝依一個字你都搞唔清楚，或者要理解嘅意義搞唔清楚，就唔使傾第樣。咁你所以以前讀大學咧，一年班一定有思想方法噶嘛。咁就話俾你聽啊，原來咧我哋有好多謬誤咧，日常生活裏邊犯咗嘅，譬如話數字權威嘅謬誤咁啊，啊邊個講嘅一定啱嘅。咁、即系呢啲咧都讲得好好仔细，所以辩论都有佢嘅方法论嘅。咁但系一阵间咧，我谂咧喺新闻报告之后咧，我哋应该要倾翻个话题咧，就系、是、我哋相唔相信有意见嘅自由市场？因为咧而家咧就成日都觉得咧喺互联网嘅平台咧，系咪应该禁一个账号？即系话咧唔俾佢讲。由於佢嗰個發放嘅信息咧，就對一個大眾咧有啲不良嘅影響，譬如咁先算啦。咁咧呢個咧亦都好有爭議性，就係話咧嗱，我大家睇到嘅講法，跟住你又可以唔同意我呢個講法，但係你唔俾我講我呢個講法，或者甚至取消我嘅帳號咧，係咪正確咧？咁係咪將呢一個所謂發言嘅權利嘅平台要取消咧？去到乜嘢嘅標準咧？譬如阿黃兆信，你會認為應該要取消？或者我哋甚至覺得應該我就等佢做一個 marketplace marketplace of ideas 一個觀念嘅自由市場咧咁。咁我哋新聞報告之後翻嚟講講呢個話題。 對接模式精准對接天和核心艙後向端口，整個過程歷時大約八小時。天舟二號昨晚由長征火箭搭載在海南文昌升空，天舟二號載住重大約六噸的物資，包括太空人生活物資、艙外航天服、太空站平台設備和推進劑等。天舟二號和天和核心艙完成交會對接後，轉入組合體飛行階段，會按計劃展開推進劑補給和應用項目設備測試等工作。天氣方面，一度低壓槽正影響廣東，同時高空反氣旋覆蓋南海北部，另外一個低壓區為菲律賓以東海域帶來不穩定天氣。本港今日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骤雨和雷暴，星期一、二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二拎首先同你讲意外。由于有汽车着火，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往荃青交汇处的支路部分行车线而家系需要封闭。咁重复一次啦，就系啦，由于有汽车着火，而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往荃青交汇处的支路部分行车线系需要暂时封闭，一大慢车经过的朋友要留意啦。另外，受到水管緊急維修影響，觀塘道迴旋處近住協和街的慢線仍然是封閉緊，城巴路線 A22 是需要改道行駛的。跟住是港鐵消息，東鐵過海段有新軌道接駁工程，來往紅磡至到旺角東站的列車服務今日全日都是會暫停，而港鐵亦都安排了接駁巴士來往紅磡至到九龍塘站，途中是不停旺角東站。另外，為了配合沙田馬場在賽馬日的最新安排，東鐵今日會提供來往馬場站的列車服務。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龍尾近隧道口一段車多，而紅隧的九龍入口就在收費廣場對出一段車多。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三號幹線七號碼頭去荃灣、清水灣道碧屋落斜去西貢、元朗公路泥圍隔音屏去屯門和長青隧道出口去九龍。最後，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生命冇 take two， 在道路上家長應時刻拖著同行的兒童，避免發生意外。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以天下事為事。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有冇人帮到我哋啊？ 雇员再培训局帮到你。再培训局推出全新的第三期特别爱增值计划，协助失业或就业不足人士提升技能， 课程增加到成450项，不限学历，学费全免，仲设有每月最高5800元嘅特别津贴，企业可以免费包班。快啲打182182或者浏览 elb.org 了解详情啦。 60分钟走遍世界。 美国总统拜登支持以色列拥有自卫权，但系亦都介入斡船促成以巴停火。研究中东问题嘅杨廷辉又会点样睇美国嘅姿态呢？ 站喺传统美国总统嘅立场嚟讲，佢唔可以话唔支持以色列。与此同时，拜登就受到民主党进步派嘅角力，加埋有呢个国际嘅压力底下咧，佢就好快要促请双方去停火。 108000里，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嚟广东广西，咁关于我哋今日个主题叫做真理越辩越明咧，咁就系回应翻喺新闻报告之前咧，我哋开始思考嘅一样嘢咧，就话嗱，而家咧，你话发表意见咧，无论系 KOL 啊，或者唔系 KOL 都好啦，咁咧喺呢一个互联网嘅平台咧，事实上都系一个叫做观点嘅自由市场嚟嘅，吓咁啊，大家都可以发表佢个意见，咁去到。最近咧都開始咧有一啲即係大嘅平台咧，就係會刪咗某一啲帳號啊，咁都引起好多爭議啊。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即係所謂自由嘅底線啊。咁啊，黃兆俊，我想問你啊，去到咩位你覺得係要刪咗人哋嘅帳號？ 我覺得咧，譬如你話講翻之前特朗普個帳戶俾人哋封閉咧，我其實覺得係啱嘅。即係如果佢作為一個咁有影響力嘅人，佢講句説話出嚟，如果係一啲煽動性嘅，會令到佢啲支持者會作出一啲暴力行為啊，衝擊咗即係美國嘅一啲制度啊，點樣？咁我覺得即係某程度上，我係同意去控制佢嘅言論。嗱，係咪用封鎖帳號呢種方法呢？我就唔敢講，因為我唔係呢方面互聯網言論嘅專家，但係。至少要在他那些言论上加警告字眼，这些呢我觉得很合情合理。即其实我不是想讲特朗普，我想讲最近有另外一个红人，就是个马斯克，就是你周街见到那些电动车那间公司的老板。其实这位人士最近对个世界带来的伤害呢都十分之大。哇，你想想他这几个月来不停唱好那些这样的所谓虚拟货币，令到很多人即嗱，我利申声，我冇买过啊，即系虚拟币我冇买，令到好多人咧就走去用咗好多钱去买虚拟币。你知唔知马斯克系投资界，即系佢讲句说话，跟住嗰啲美国嘅网民，甚至全世界好多人，包括香港有好多人就跟佢去买嘅。咁你炒到嗰啲虚拟币咁高，突然间佢系一个翻身又讲第二句，跟住一棍就跌落嚟，可以跌咗3-5成咁样，其实害死好多人。即系我唔敢讲咩阴谋论啦，即系好彩我喺香港，佢喺美国啦，咁佢唔会告我嘅。即系其实你点知佢背后有咩操作呢？你点知佢会唔会？其实佢表面上就话啊，佢自己都有持货嘅，有仓嘅咁。你点知佢背后会唔会做一啲嘢系跌嘅时候佢有着数嘅咧？做淡咁，你点知咧？即系所以其实一啲人如果佢嘅言论系有咁大影响力，有咁多人跟，然之后佢讲嘅嘢系可以。令到成個風向或者成個，譬如講翻股票或者嗰啲錢或者投資產品咁樣上落得咁緊要，其實佢哋講嘅説話要好小心。佢隨時講咗一句説話，或者講咗一啲嘢，令到有啲人可能一日之間唔見咗好多錢，嗰啲血汗錢嚟喎，大佬。因為點解啊？你見到呢幾個月咧，有啲即係所謂一啲同人做基金啊，或者唔係啲咩好即係刀仔鋸大樹去搏嘅，有啲好傳統嘅一啲即係投資嘅部署咧，都走去諗嗰啲虛擬幣資產嘅。咁其實，所以一個你話頭先你講到話網上平台啲言論，到底需唔需要審查或者甚至禁言咧？ 我覺得真係要 case by case 去睇，即係睇下嗰個人佢嗰啲言論係咪會帶嚟好大嘅動盪。如果係嘅話，真係要諗一諗嘅。 最簡單嘅道理就話你邊個話事話要封佢 先？係啊，呢、這個當然啦。 這個、呢個咧問題就最簡單嘅邏輯就話呢個拳頭主義，我拳頭大啲，你唔使同我講你，我有權，我話要你封。咁啊變咗嗱啲人唔心服啊嘛，咁但係而家我哋所信任嘅制度咧，就話我哋係信任喺個制度之下，應該任何嘢大家都有個共識，就話凡親任何言論影響到個社會嘅穩定，咁就應該唔好俾佢講出嚟，因為問題唔係話如果你唔影響社會穩定，你講乜都得噶，嗱影響到社會嘅穩定，咁點個能夠判斷個社會係咪備受你嘅言論影響到穩定咧？咁、那個就係我哋嗰、那個。信任嗰個司法制度，嗱，如果去到嗰個司法制度咧，如果中國以前嘅傳統咧，就個司法制度唔得獨立嘅。以前中國嘅法家嘅法律，個法律係為管治者服務嘅。咁就死啦。咁就即係拳頭，即係講拳頭，因為所謂法律就話為拳頭服務。但如果司法本身係獨立嘅話，佢就會根據人民嗰個共識，話我都認為社會穩定係應該係最重要嘅。如果你言論係涉及到社會穩定有個害嘅話咧，咁嘅問題我哋就依法都唔俾你走，咁大家都服，因為大家都認為社會穩定好緊要。但如果個司法制度係變咗為嗰個管治者服務咧，咁就另一個問題。所以我哋就講嗰個始終一樣嘢，所以咪始終都話邊個決定應唔應該封，邊個決定有冇嘢話事。咁所以有時有啲嘢咧，你要講到佢點樣可以能夠贏咗個辯論就。嗰、那個裁判人好重要嘅，所以我講個例子就知道啦。黃少俊，你唔知道有冇去過京都？去過啦， 冇去過， 冇去過，要去啊！文傑一定去過啦。嗱，京都咧好多佛寺嘅，周成個城市全部都佛寺片好多嘅，差唔多。咁但係有個佛寺咧，就可能唔係咁多嘅人去京都人去過，就叫做喺大原，喺京都嘅東北。你要坐依個巴士成個幾兩個鐘頭先去到嘅，嗰、那個佛寺就叫做延暦寺，就喺個叫比睿山上高。咁我唔好講佢個來源啦，那個來源涉及中國謀殺案而起個咁啊，那個延暦寺我唔講咁多詳細，只要話當時期將個延暦寺發揚光大嘅，就有個叫做日本淨土宗嘅叫做法然上人，法律嘅法啦，然後嘅然啦，法然上人咧。當時屬於日本的淨土宗，你知道淨土宗的特色就話教人長念阿彌陀佛，嗱應該讀阿彌喎，唔係阿彌喎，因為嗰個係梵文的阿彌他巴啊嘛，就阿彌阿彌阿彌陀佛，就話長念阿彌陀佛咧，你就會能夠去到西方的極樂世界。咁對好多人咧，覺得喂，我諗黃少俊都唔信咧，哇就咁念咗就能掂啦，咩都唔使理㗎，就係你念得越多。到記錄世界的機會越大，當時期咧喺嗰個延暦寺嘅聖賢院啊，就出咗一個好大嘅辯論。嗱，我哋講真理越辯越明啊，就究竟係咪因為後來個淨土宗成為日本天台宗嘅分支，而家香港啊先傾講禪淨雙修啊，嗰時佢咧就禪天雙修，天淨啊，天台宗同天台宗嘅分支日本嘅淨土宗，咁有好大嘅辯論咧。就話發言上人同其他唔信依個淨土宗嘅人咧，主持一場辯論，嗰啲辯論就質詢佢有冇搞錯啊，係咪迷信啊？你念阿彌陀佛，你就可以做極樂世界？咁兒戲一場大辯論，個辯論場地好大，我去到參觀啊，一個回音谷嚟嘅，咁唔緊要。咁啊，辯論中途咧，嗱出個問題啦，辯論中途咧就發覺到咧。嗰、那個延暦寺個供奉嘅阿彌陀佛像啊，突然間大放光明，發光，咁啊全部唔敢出聲啦，奇蹟出現，咁即係話問題就話佢能夠啊化身出埋個阿彌陀佛自己出嚟主持公道，即係話你哋唔想，我就幾個奇蹟你睇，咁啊個個即刻如失，咁變咗發言上人嗰派咧大獲全勝。咁啊冇依個真理越辯越明咧，就問題佢要俾個show個 case 俾你。依個我哋你一般凡夫 能力低，突然間見到供奉個阿彌陀佛像，突然間大放光明。 傳說嚟嘅就係呢個係嘛？ 唔係真㗎，佢上面記載曬啊！太原值得，大原值得。 黃大仙都好多記載，係咪先？又話咩日軍去到掹把劍來掹極掹唔到嗰啲咁，係咪先？ 咁啊 咁啊！但係如果嗱，你可以做。如果真係你梗係唔信啦。如果真係出咗乜嘢嘢裝場啊，你都會。信啊， 系即 系你咪话我唔信话传说， 即系我觉得宗教嗰啲嘢咧，我又唔会质疑嘅，即系我乜都信，诶，全部信。因为点解咧？我好记得即系以前，即系譬如我头先讲翻十几岁嘅时候，好中意睇李天明啊。咁嗰啲年代咧，即系好中意研究呢啲所谓宗教嘅真定假。其实主要都系想揾到里边有啲咩矛盾嘅，或者走去同人拗啦。咁嗰阵时认识啲新朋友，我好记得有人同我讲句嘢。佢話：人哋中意信咩教咩教啊，關你鬼事咩？咪由佢咯。我覺得呢個係好合理，即係呢個係處世之道嚟。有時有啲嘢咧，唔需要即係當，除非你話嗰樣嘢，好似頭先我哋咁講話，對個社會造成衝擊，即係影響咗其他嘢嘅。哇，個個走去信曬邪教咁大件事嘅，咁或者就要即係大家要諗下。 不過呢個真係好大爭議。 但你話平時呢啲即係 好大爭議。 一般邊個邊個乜教乜教講啲咩？你信唔信？拗唔拗好真理啊嘛？係咪真理預言？你咪走入去某個教嗰度去同佢拗一大餐啊？呢啲係做戲嘅啫。即係現實中咧，我就覺得就未必需要樣樣嘢都打爛收嚟問到篤。咁但係咧，我又覺得即係你講到即係頭先嗰啲例子咧，即係。信嘅，咁我又唔會質疑，但係我自己冇親眼見過嘅。 係， 係啊， 因為佢遇到奇蹟，你遇唔到。 係啊，我遇到，可能我真 係遇到你都知。係 咯， 係 咪先？ 不過咧，我諗我哋討論呢一個話題，反而就係話咧，我哋去到一個即係兩個信念嘅爭拗，一個就話咧，其實咧，我哋應該有廣泛甚至充分嘅思想競爭， 啊、 因為我哋都唔想就係一言堂，即係冇人講嘅嘢，冇反對聲音嘅。咁你都去俾呢個平台大家去發生影響。咁但係如果你話佢散播嘢，一個現象就係話謊言比真理傳得太好快，虛假嘅信息咧亦都一樣喎，比一個真實嘅信息又傳得好快，因為每個人都想相信佢相信嘅嘢，即係揾一啲譬如一個故事講一個故事，我都去諗到底呢個巫婆一個美女，咁大家都會咁樣睇。咁系咪因为咁嘅缘故，以致我哋就要成呢个平台都唔俾唔同嘅意见呢？咁呢个就系我哋话边个底线啦。 你哋提出嗰几个问题咧，即系好有讨论价值嘅。即系第一就系好似飞哥咁讲话，边个决定某种言论讲唔讲得？第二就系好似阿教授先咁讲，就系话到底系咪真系有办法去透过一个辩论或者真理系咪越辩明？我哋今日讲翻，其实呢个其实系相关。第一就系。如果我哋假設所有人都係全智嘅，即係佢嘅思辨能力係完美無瑕嘅，係去分辨是非嘅能力啊，掌握資訊嘅能力啊，佢好似上帝咁樣一諗就諗到知道彌敦道呢一刻發生咩事，一諗就諗到我炮台山呢一刻發生咩事，咁佢就唔會有呢個問題嘅，因為佢自己知道曬到底咩係真咩係假，發生緊乜嘢。但係現實世界就係我哋每一個人獲取資訊嘅成本都係極高嘅。我哋往往犯咗一個錯誤，就係我哋以為而家拿住個智能手機，隨時都知天下事。你以為自己知好多嘢，其實我哋都知道就係，反而係呢一啲咁樣嘅所謂智能社交媒體平台咧，先至係令到圍爐取暖嘅問題更加嚴重。因為你睇嚟睇去嗰幾個 channel， 睇嚟睇去嗰幾個頻道，或者睇嚟睇去嗰幾個人講嘢，睇嚟睇去嗰一兩份報紙，甚至一份嘅啫，咁你就永遠淨係收曬嗰一邊嘅資訊，而嗰啲嘢係咪？讲晒事实嘅全部咧，定系人人都讲啲唔讲啲咧？你又唔知道，或者你亦都唔想知道，因为你净系想睇啲你信嘅嘢。咁其实呢个过程咧，唔系促进咗所谓真理越辩越明，亦都唔系令到大家对于掌握世界发生紧咩事有更准确嘅判断。咁既然系咁样啦，咁就另外一边嘅力量就介入啦，就话咁不如嗰啲讲假嘢嗰啲啊。放流料嗰啲，或者講啲説話出嚟，即係會，譬如我頭先講話馬斯克咁，佢叫人炒乜炒物，咁一陣話九九幣，一陣咩幣咁。咁其實你站在我呢一種人咧，我覺得咁樣係好離譜嘅。咁係咪要唔俾佢講咧？到底邊個可以決定俾唔俾邊個講咧？呢個第二個問題。 咁我哋話願者上吊嘛，你其實點解要上啫？ 係嘛？咁又唔係咁講喎。咁如果願者上吊，咁我喺街度係咁。 神棍呃人咁系咪唔使拉嘅？即系愿者上吊。 当然都有个界限嘅，譬如你播一啲儿童色情嘅嘢，咁当然就即系喺社会舆论上边，即系冇办法啦。但系咧就有一个讲法，佢话观念嘅自由市场咧，以前喺嗰啲叫做即系仲出报刊啊，即系我哋仲有啲叫 printed 嘅物嘅嘢嘅时候嘅年代咧，都还可以嘅。但系咧去到而家嘅社交媒体咧，就好难嘅。因为呢如果大家都将一些哗众取宠的信息传来传去、啊、因为如果你很平淡的平实的没什么人传、 啊 啊、除非知识性， 说真话没人听，夸张才有人听嘛、 啊、是，但如果你说哇即原来有这些恐慌、啊、即传得很紧要，在这些这样情况有些人就很觉得呢、信息在社交媒体上去竞争呢，赢的一定是虚假信息、 啊、 所以就要必须要留心、啊咁啊，所以你封有問題，你唔封有問題， 咪攞個平衡咯。 因為呢個涉及到其實唔係話信與唔信問題，涉及到一個自身利益嘅問題。嗱，譬如我舉個例，黃少仲你就可以作一個例子。就話嗱，而家就嚟端午啦。端午咧，我哋中國人咧就從來認為一個逢親五月咧就係叫做九毒，九毒月有九日都係好毒嘅。即係初二五月初五咪端午節啊嘛，初五、初六、初七。十五、十六、十七、廿五、廿六、廿七，依九日咧都系毒噶。其中一个毒中之毒咧，就喺五月十四。嗱，依个唔系我讲，系咪虚假消息咧？因为问题依个传统历代传落嚟嘅一个传统嘅讲法。咁话五月十四日嗰日咧叫四天王日。咁啊讲法就话咧，如果你喺嗰日五月十四即系新计翻新嚟就六月廿三。六月十四就五月初五，我哋今年端午节系六月十四啊。六月廿三嗰日咧就五月十四，就叫四天王日。传统嘅讲法咧就话，如果你喺嗰日咧，嗰啲夫妇喺嗰日行房，然后咧两夫妇咧双双喺三年之后，三年之内就会全部会死。你信唔信啊？ 不信 有什么根据呢？你是 不是要试啊？你不会试啊？ 试了都不知道， 为什么要搏啫？ 试了都不知道，应该话 你是不信的，不信你都不是无谓攞。 咁我睇下 边 个消息来源或者意见来源咯。如果嗰个 基础系咩？睇佢个逻辑系乜嘢咯？系咪先？睇下佢背后个原理到底系乜嘢咯？然之后再判断到。但系你话就咁斋讲，我总之几时几日你唔做一啲乜？咁呢个又真系。幾令人質疑 的，譬如他是一個很有權威的命理專家，這些是麻煩的， 這些就當搞笑，即是可能會有些 KOL、啊、YouTuber 那些會就做一次給你看，會就什麼直播 挑戰， 對，挑戰好興的，現在是不是直播、即所以這些就我覺得在現在這個世代呢，這些這樣的所謂謠言啊，或者一些都市傳說啊，什麼都好啊，怪力亂神啊，怎麼叫都好啊，哎呀，神秘的東西，其實反而呢是有很多人利用這些東西呢就作為一種宣傳，或者作為一種玩法，一種吸引眼球， 但 是 很有效果。 是啊，咁你話呢個過程是否辯真？你梗係唔係啦。其實 因為我辯論 呢個過程就是啲人在當中一種消費呢一啲所謂一啲神秘嘅真理，一啲神秘嘅真相。其實佢嘅過程並非要驗證佢真定假，而是一種享樂，就係一種獵奇嘅心態，俾聽眾去睇，俾啲觀眾去睇啫嘛。 因為集體嘅恐懼啦，你可以咁講嚇。咁啊，所以咧，而家咧，即係就算包括我自己大學啦，都有好多呢啲叫事實核查嘅機構或者中心，叫 fact check 咁樣，係啦。嗱，咁佢哋有佢哋嘅方法論嘅，有佢哋嘅數字，有佢哋嘅研究，去判定乜嘢虛假信息。咁但係你 fact check 咧一樣啦，因為虛假信息係冇得辯論啊，最衰係。即係你唯有係用翻所謂事實嘅核實咧，嚟到去平衡翻，係嘛嚇？咁因為我哋已經去到一個所謂虛假信息一種迷信嘅地步，可以咁講。咁而佢哋係容不下所謂真理越辯越明。我哋今日呢個主題，即係個辯論嘅基礎喺邊度？ 好似話有啲人咧，到今日咧都仲係認為我哋而家每日面對嘅呢個新冠病毒咧，其實係普通傷風感冒嚟嘅啫。網上有啲群體仍然係咁嘅，佢仍然認為呢啲係即係全世界嘅一個集體嘅陰謀嚟嘅。 咁死亡嘅數字咧？ 咁所以就係得意咯。所以邊有變啫？冇變嘅。所以就係話，如果我哋唔能夠開放自己嘅耳目，去接受唔同嘅觀點嘅睇法嘅話咧，你自自然然咧有一啲人咧就會走翻入自己個圈裏邊咧，形成一個怪圈，就永遠唔接受出邊客觀嘅事實。 而家我好面對嘅嚴峻嘅問題就話，你相唔相信嗰個病毒嘅疫苗打唔打針？ 啊，呢個又係事實。我未，因為我比較忙啊呢排，我會打噶啦。哦 咁你拖咗好耐咧，所以問題話你信唔信？嗱，依個係咪係去嗱？依個啲醫生啊，全部專家都講明曬，有曬證據噶啦，而家出埋獎金添啊，千萬元啫。 我會打 一層樓啊。 咁啊，全部咁，但係點解仲係嗰個打針都最近咁少咧？就係由於咩嘢卡住啲人咧？仍然唔係話，如果你諗住真理越辯越明，所有專家啊，依個醫生全部都講明話 OK， 你點解你可以打我安心噶啦？咁但係事實上亦有一個證據，就有啲人就打咗真係出事喎。 唔係，但係佢話冇關係啊嘛， 冇直接關係，冇直接關係。 佢話而家已經去到冇關係呢個講法， 啊、 聽到 嚇。所以問題就話、是、去到後尾個問題就話你信唔信個問題，而且亦都話係有人出事，亦都有人唔出事。咁你係咪完全係計嗰個百分機率？話出事嘅人係0.1%。而就唔出事嘅人啊，99.9%，所以你可以安心。但偏偏你就係嗰0.1%。 其實呢啲即係香港中意炒作呢啲議題啫。你英國嗰邊啊，大部分人都打咗啦。咁你英國人 都未到全體免疫 嘅。但係啊，但係佢哋好多人都打咗啦。 即係個比例係多過我哋嘅。不過咧，我就諗起頭先阿岑日飛咧用莊子同惠施嘅辯論啦。即係後來吞到號上啊！咁有一啲人都係咁諗嚇，係咪對個政府唔信任咧？整體地嚇、以至咧就算個別嘅呢啲措施咧，佢哋都喺度懷疑咧嚇。咁啊，呢個就真係好難講啊，因為都好難攞到個數據。 唔係而家問題，老實講，依係同個外在環境。如果突然間香港每日一日咧又成過千宗確診，你話個個都撲去打啊？而家差唔多零確診，咁佢話切。有排燒到我搭，我使乜要打？ 唔係去等人哋打先嘛？ 外在環境影響㗎。如果問題話日都過千宗確診啊，你驚唔驚？你咪一定會打咯。 嗯， 係嘅，係嘅。 咁呢個就係依個好難講嘅個信背後，仲有好多好多因素喺度。 牽涉好多嘢， 唔係靠變。 好多人覺得個疫情已經過去咗，咁咪唔去急住去做咯。 係啊，嗱，但係關於呢一啲咧，都係同我哋今日嘅主題咧，又係搭唔上，就係話我哋唔係去辯論啊。最衰就係我哋選擇去相信，所以咧就咩叫真理咧？喺佢嚟講咧，就係比較一面倒啊嚇。咁我哋聽聽新聞報告先啦。咁啊，翻到嚟最後一節廣東廣西開放熱線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讲座教授林大庆表示，为鼓励更多市民接种疫苗，建议政府可以效法部分西方国家，容许已完成接种新冠疫苗的市民在室外较低风险的地方可以无需佩戴口罩，同时容许他们可以在餐厅6-8人聚餐，堂食至午夜12点。他说已接种疫苗的人士由于感染和传播病毒的风险都较低，不应该同未接种疫苗的人受到相同限制，他们应该有更多自由。林大庆说，由于未接种疫苗的人对自己和他人都有风险，因此要求他们按防疫规定继续戴口罩是公共卫生问题，不认为涉及歧视。他说香港的疫苗接种率只有近20%，在全世界属于近乎最低水平，香港人应该感到羞耻。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说，市民日后可以选择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中储存自己的电子针卡，配合抗疫新路行。 薛永恒在社交网站表示，随着疫苗气泡推出，食肆和其他处所营运限制放宽，进入 CD 两类食肆安心出行已经是必不可少，而以针卡二维码作认证进入指定处所，例如酒吧、卡拉 OK 等的机会越来越多。他又透露快将推出新游，让使用 Apple 手机的市民将电子针卡收纳在 iOS 系统的 Apple Wallet 入面，正和 Google 商讨在 Android 手机钱包提供类似的功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香港国安法落实到选举制度完善，从制度上建构爱国者治港的新秩序，确保香港重回社会安全、政治稳定、守法有序的环境。陈茂波在网志说，未来香港可以集中精力处理社会、经济和民生等议题，包括土地、房屋等一些前结难解的老问题。他说，理顺了政治秩序之后，各界和社会都对处理这些长久以来制约香港发展的深层矛盾有着很高的期望。特区政府需要汇聚最大能量和社会各界合力解决问题。南韩过去一日新增480宗新型肺炎确诊，比较早前一日減少超過50宗，亦時隔20日再次錄得低過500宗個案。南韓總確診個案逼近14萬宗，另外再多6人死亡，至1957人不治。新增確診個案仍然以社區感染為主。韓聯社形容當地單日新增確診人數下降趨勢不明顯，以日常生活空間和公眾聚集設施為主的集體感染不斷。天氣方面，本港今日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吹和緩至清勁西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有驟雨和雷暴，星期一、二雨勢有時頗大。現時氣温是31度，相對濕度7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小型首先讲一些封路，因为有汽车着火，现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荃青交汇处的支路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的，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就是因为有汽车着火，由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荃青交汇处的支路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是暂时畅顺。红隧的九龙入口接近收费广场的开一段车多。跟住提返你一啲港铁嘅消息啦，咁就係为咗配合新轨道嘅接驳工程，今日来往红磡至到旺角东站嘅列车服务呢係会暂停㗎。港铁呢係安排咗接驳巴士来往红磡至到九龙塘站，咁不过啦，乘客亦都可以考虑改用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咁另外呢，为咗配合沙田马场喺赛马日嘅安排，东铁线今日呢亦都会提供来往马场站嘅列车服务，乘客亦都请你特别留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青山公路加翠园九龙和清水湾道北角落斜西贡。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加分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是马恩慈。美国的独立宣言已经讲了，每一个人都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就是生命自由和追求快乐。你刻意追求快乐又未必得到的，不过你做人如果问心无愧，对得住天地良心，就自然会快乐的了。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 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咩都唔使讲，香港人梗要支持香港嘅运动员。电视节目《体坛无极限》同你紧贴本地体育消息，报道一周大小赛事，专访香港运动界人和事，一小时内让你尽得本地体育新资讯。今晚八点半，港台电视31。 最后一节广东讲西啦，咁啊，继续我哋今日嘅话题啊，就系呢个真理越辩越明。咁有一位朋友咧，就已经等紧电话一段时间，不如我哋接听咗佢先吓。系阿方先生，早晨。 早晨。 喂，早晨，系三位好。 你好。 系。 请讲。 系。我就觉得咧，喺自然科学嚟讲咧，这个真理越辩越明咧，系正确嘅。但在社会科学或者人文科学来讲呢，就这句说话应该是换成呢，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样的。 嗯。 譬如在自然科学来讲呢，我举个例子，好像这个太阳系这样。就是说太阳系在这个自然科学界里面只是得一种特定情景而已。是不是没有另一个平衡空间呢，有另一个太阳系的存在。所以呢，地球围绕太阳而转呢，这个是一个真理来讲的。因为只是得我哋呢个宇宙里面只系得一个特定嘅情景，所以系冇得讨论嘅。但喺社会科学嚟讲咧，就唔同啦。社会科学里面，即系话好似社会学嚟讲啦，佢有唔同嘅学派。点解一研究同一个社会有咁多唔同嘅学派咧？就系因为佢哋自己嘅学派咧，系根据一个特定情景去作出研究，所以得出唔同嘅结论，亦都展示咗自己唔同嘅主张咁样嘅。即系话好在乎于。有冇一个特定情景？如果系存在于多个特定情景嘅话咧，咁所以就系冇真理越辩越明，因为大家唔系讲紧同一样嘢，唔系喺同一个背景特定情景里边讲同一样嘢，譬如好似呢个宗教咁样啦，即系话基督教有基督教自己一个特定情景，佢自己嘅系统；佛教亦都有佛教自己嘅系统，即系话佢哋针对自己个情景去作出一种阐述。而如果你进入了他的系统里面呢，你就会相信他讲的东西。如果你进入了另一个系统呢，你就相信另一种宗教所讲的东西。或者说很在乎于究竟你的情景是什么。我们社会上或者说我们这个社会上呢，有太多不同的特定情景。所以呢就有不同的学说，就变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样。我可不可以讲多少少啊， 我 来讲。特朗普这样。就是说佢一个特定情景就系话佢系主张白人至上嘅，系咪？咁所以就话喺佢嗰个特定情景里边咧，佢讲嘅嘢，佢嘅支持者就觉得佢讲得啱，系真理嚟嘅，因为佢系以白人主义为上啊嘛，呢样嘢佢哋就觉得系啱嘅，系真理。但系系非呢个非白人嚟讲咧，特朗普就系邪恶嘅。点解咧？就是、因为佢哋自己嘅特定情景同白人主义特朗普嗰个情景咧。是相对的，所以他们就会反对特朗普，即是我大致上想讲的就是这么多了。 嗯，明白。好，多谢你。 好啊，我想回应一下方先生少少嘢啦。即是你说自然科学那边呢，即是没有争议呢，即是这个就大家都没什么争议，自然科学那些东西是哈巴咁。但是你说社会科学那边是不是所有东西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呢？即係容許我咁樣講咧，如果我哋樣樣嘢都話社會科學嘅嘢牽涉到呢啲嘢，就公説公有理，婆説婆有理，其實咁樣有啲危險。因為點解你講到特朗普個例子咧就好好啦，就係話佢白人至上主義。咁如果你話我哋 站在他白人至上主义的立场，他讲的就有理。咁其实你讲完呢句说话个意思喺边度呢？我可唔可以话我站喺一个奸商嘅立场，我劏客，我呃啲客钱就係有理，所以就公说公有理。然之后我就话我站喺一个顾客嘅立场，我觉得我俾几多钱应该买返咩服务，所以我就公说公有理婆说。其实咁样冇意思㗎嘛。因为点解呀？如果你样样嘢都话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果呢个世界所有嘢个辩论或者个讨论或者判别一样嘢到底是定非，唔系讲紧自然科学，讲紧社会科学或者日常生活啊、社会啊、政治啊、经济嗰样嘢，你闩埋门唔影响人咧就乜都得，你闩埋门唔影响人，你话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冇人在乎。但系我哋而家讲紧嘅现实意义下嘅辩论，到底咩为之真理，咩啱定错，梗系讲紧对其他人有影响嘅嘢啦。你自己中意点样行路打到褪，佢冇人理你啦，你闩埋门。闩埋门，唔系喺条街度揸车嗰啲，讲紧系咪先？如果我哋讲紧同其他嘢人有影响，喺个社会层面度嘅辩论咧，样样嘢都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嚟将一啲嘢合理化，合理化咁样好危险噶，咁样好危险噶，即系咁样咪好似头先讲，譬如我再讲啲历史上例子，譬如希特拉咁样，佢话犹太人系劣等嘅，于是乎我哋要清洗佢咁，咁系咪？我哋站喺希特拉嗰、那个，嗰、那个阿利安咩主义嘅角度，佢啱噶，所以公说公有理，可唔可以咁样讲咧？唔可以咁样讲噶嘛？呢个系一个好危险，唔能够样样嘢都用一种相对主义嘅立场去为佢合理化噶嘛？虽然社会科学唔同自然科学唔未必话可以好准确咁样计算到一个好精确嘅答案，呢一刻嗰个情景，呢一刻嗰个处境，大家唔同。是我同意，我哋唔能够揾到一个好正确答案，但系总有一个系比较接近，比较接近一个应有嘅答案，或者比较接近一个合理嘅睇法，系总有嘅，唔能够话完全系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咁样嘅呢个世界就唔使分是非黑白啦。我做贼嘅，我都话我冇钱啊，鬼个细个冇书读啊，你哋个个成长得咁好，我咪要嚟打劫你咯，咁冇意思噶。如果咁样讨论法， 咁有时有啲嘢咧。是冇法子的，因为其实都是各自表述，咁你好难出现一个，因为你亦都唔可以话坚持你自己嗰套嘢要打压人，一定要我信基督教，你凡真唔信嗰个话，一定话你一定要入地狱咁样。咁但系头先个方生讲到咧，话唔同宗教有唔同嘅讲法啦，即使系同一宗教，佢哋都有自己嘅分派。喺佛教嚟讲。大乘佛教就鬧到小乘佛教咧，仲衰過唔信教嘅人，最差劣嘅一族，啊，招牙敗種。講到依啲小乘，咁但係大乘佛教本身，小乘佛教大乘佛教，佢哋依個佛教本身有空中同有中嘅辯論，而且佢本身亦有唔同嘅宗派，有花嚴宗，有啊依個天台宗，有淨土宗，各方面佢哋有各自唔同嘅講法。咁究竟你話邊個啱咧？所以最好能夠做到一樣嘢，好似孔子講嘅。就係做到一個叫做咧，就係、是、大家唔同， 和而不同， 係和而不同。 但係咧，就算譬如你頭先講佛教啦，我哋講釋經啊，即係邊啲係主經，邊啲係次經，我諗都經過好激烈嘅辯論，甚至大家都覺得佢個信念自己本身係有理據兼係善嘅，即係你個 good intention。咁我谂咧，每一个提出主张人咧，都觉得佢背后嘅理由一定系好强，咁所以先出现到喺17世纪咧，呢个 John Milton 就出咗一个论出版自由，因为嗰阵时印刷术即系出现啦吓，咁于是有大众媒体，个大众媒体其实系好基本原始嘅，就系、是、派啲印刷嘅东西，咁佢觉得出版好紧要嘅，就话、是、你唔好要有一个限制，因为佢哋有个信念，真理自己本身会显露嘅。如果你有一個所謂理性的立場呢，你就會去信奉某一些東西是真理，所以呢你不能夠遮住它，不讓它發表，每一樣東西都發表，等大家自己去選擇和去思考。但是呢，這個論出版自由呢，其實真正跟隨的力量其實都是很少的，就是特別是當這個言論成為了一個政治的工具的時候、有些什麼東西可以出，哪些東西不可以出，就是一個問題了。咁所以咧，觀念嘅市場呢樣嘢咧，我哋係咪應該繼續要去即係叫保衞佢咧？咁嗱，當然都出現咗黃少俊頭先講嘅，就話哇，佢喺度傳播啲非常惡毒嘅信息，而 如果那個，因為譬如 Facebook 都曾經講過，喂，我的客户他用這個平台不是我去監管的，他們自己可以擺些什麼，但後來都不行嘛，是吧？即是如果他不刪除呢，就影響可以很大，所以這條線呢，我覺得很重要，就是說我們怎樣即可以有辯論的空間呢？ 言論自由必然是很重要的啦，可以說是最重要的事。如果連言論自由沒有呢，就連分辨什麼為之有理沒有理都做不到，但是個問題就是說，是不是說所有東西都可以用一個相對主義的角度去將任何的東西都合理化，哦，他這樣想，因為他這樣想，因為他有個特定情景，於是乎他說的就是合理，都說了他關門不影響人，他就合理咯。他攤出來在個社會上這樣去運作，在個社會上這樣去推廣，這樣去影響很多其他人，大家都一起這樣想，然後帶來一些不好的影響，這樣就要討論咯。 不過我想我岑日飛都會有這個看法，就是說呢，誰去決定那些東西呢？譬如你可以說有客觀的標準的，譬如我們有一些真的不能夠踩界的東西，譬如歧視啊、污蔑啊、那些誹謗啊等等那些呢，都不是沒有客觀的標準。 我們說到誰去決定，其實我們就看回個社會，起碼我們現在現代發展到這個位置，社會是怎樣的結構，政治的制度就是一個所謂決定權力是怎樣分配的一個制度，是不是？政治的制度底下的怎样去运作，就是所谓你刚才讲的那个问题，说谁去决定什么是讲得什么是不讲得。千万不要扣我帽子，我没有说什么是合理什么是不合理，我讲一个事实发生的。OK， 那事实上就是的，你就算看看美国那边都是这样的，是不是？那你特朗普这样去讲一些即是挑衅性的言论，有人指控他说挑衅那些支持者去衝擊個國會山莊，然之後佢就俾人哋禁言。咁其實呢啲全部係牽涉到一啲政治權力嘅一啲爭奪，或者背後係有一啲運作。咁所以呢啲邊個去決定？其實我哋唔能夠給出一個答案，就係，是，我哋應該選一個全知全智嘅賢人出嚟，佢揸主意啦。咁樣現實中係冇人做得到呢樣嘢噶嘛。到最後搞嚟搞去，咪又係講緊個制度咯。到最後搞嚟搞去，咪又係講緊到底即系边个可以掌握个权力，而权力系点样诞生出嚟咧？其实就讲紧呢样嘢啫嘛。 唔系，有时啲嘢咧，你唔一定边个决定，又唔系好似而家我哋讲咪投票咯。如果你能够全体都觉得你个讲法啱，因为有啲嘢咧表面上系拗餐死嘅，冇答案嘅。如果你提出一个新嘅睇法咧，个个都觉得哇正，咁你已经有咗个决定啦，唔需要话边个决定啦。我举个例咧，当年惠能離開黃梅山啊，雲隱，因為佢問題就話寫咗嗰首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就反對呢個神獸啊嘛。嗰時佢仲未剃度嘅，但係佢已經出逃啦。佢出逃咗15年之後咧，然後佢個痕跡暴露咗，因為佢嗰時去到廣州一個佛寺叫光孝寺。啊，呢個光孝寺好勁，好勁嘅。阿黃兆俊可能你冇去過，你有機會去廣州一定要探啊。佢係清隋朝。但係隋朝之前咧，佢有一個好重要嘅易學家喺嗰度講學嘅，叫做係三國時候叫做余范。余信個余啊，余范咧，如果我哋講易經有叫做余范易。咁余范就喺度講學，所以嗰笪地方叫余苑。余苑後來咧改咗叫佛寺，叫光孝寺。咁當時光孝寺咧就變咗係兩個和尚喺度辯論，究竟係封洞定係翻洞？翻洞啫。奇番嗰啲奇刺啊，究竟系翻动定封动，定系翻封动先翻动，定系翻动先封动？即系嗰个问题就变咗永远都拗唔赢嘅，就叫做咩？就鸡生蛋定蛋生鸡？你咪冇点点变啫？话何为真理？究竟鸡生蛋定蛋生鸡？边个生先？见你见嗰只见都冇问题。咁你两个喺度变咧，就根本相持不下。呢，這个就唔可以能够越变越明嘅一个例子。咁当时其慧能咧就混迹喺人群之中，足之忍唔住就行出嚟，唔系翻动又唔系分风动，系你两个心动啊！咁咪定晒啦，个个都服啦，个个都话啦吓，话唔关风动翻动事，你两个心动。咁你呢啲咁样嘅例子咧，就证明就话其实都可以有一个结论嘅。即是说你能够提出一个新的看法呢， 就可以結束一種叫無美玩美聊的辯論。 我個好向往啊！我非常向往呢一種，即係我喺個平等嘅情況裏邊有充分發言嘅權利。然之後大家提出唔同嘅意見。 佢唔使人決定啊，個個都話啊正喎。 嗯， 係啦，即係我哋又可以聽得好清楚。 即係因為飛哥啱呢個例子就係、是。嗰一個冒出嚟嘅仿似就係一個高人一等嘅智人啊嘛，咁、於乎佢能夠以理服人，以德服人、但係現實中好多時呢個世界上嘅矛盾衝突係冇一個咁樣嘅智人啊，係冇一個咁樣嘅德高望重，耶穌在世咁去講句嘢，大家都服咁冇啊嘛，現實中。 其實冇，但係我哋可唔可以都有？即係叫做我哋充分嘅機會去講唔同嘅意見咧。咁其實有時個主持人都好緊要嘅，即係佢要，譬如我都幾好，非常欣賞城市論壇。咁佢都要限住你，譬如黃少俊，你發言三分鐘，到佢發言三分鐘。咁大家佢揀嘅嗰啲代表咧係有唔同立場。咁但係咧，當然咧，而家咧，大家都冇乜信心，成日都覺得誰大誰惡誰正確啊。 同埋有啲人會一向都唔中意呢一種所謂。限住你講幾多分鐘，我又講幾多分鐘呢？有啲人佢覺得佢嗰套道理咧，背後仲有好多層次，好多邏輯， 要講一個小時， 係啦，係未能夠詳細咁樣鋪陳出嚟。你限住我，兩分三十秒一定要講曬咁，其實根本就係一個形式嚟嘅啫。根本上對於拗邊個啱邊個錯咧，係未必有用。但係你話唔係咁嘅點啊？任你噏，好似特朗普嗰啲咁樣搶曬麥啊，咁又唔得喎。所以咪就係現實嘅局限咯。 以前辯論真係有技巧嗬，演說又有技巧，咁喺古希臘就真係好叻啦。 所以咪叫詭辯咯。詭辯就是一個語言藝術的虛偽的藝嘛，所以其實叫詭辯 咯。所以如果你要做結論啊，岑日飛今日話真理越辯越明，如果將詭辯都變成其中的考慮之列咧，你係咪覺得呢一句嘢真係要睇條件啊？ 要睇好多因素咯，因素啊，唔係你問問你唔在乎邊個贏。我哋要享受嗰個辯論嘅過程。 冇錯， 係話呢個考慮個 result， 即係話當年其。我哋民國嘅軍閥去睇場波，中學踢波，佢話點解每人都每個人話要個波嚟踢爭死嘅，俾人買十一個波，有人送一個咪搞掂？ 咪咯。 咁而家唔係話而家冇波嘅問題，唔係搶波問題，而喺個比賽嘅過程，你係享受緊。所以辯論都話，你聽辯論比賽都 OK 嘅，冇在乎邊個輸贏嘅。唔在乎贏嗰個就咩輸啦，嗰方面啦，而係嗰個過程之中，你可以贏，由於人哋嘅辯論，你得到一啲另外嘅啟發，你得到誤。其實誤咧好緊要，有時真理咧唔係靠辯論嘅，真理係靠誤嘅。 你呢個真係智慧之言，大智慧之言，我覺得係。 唔係辯論啫嘛，尤其辯論本身要以言語，而言語本身咧，建議一個好白壞嘅工具，去引申好多嘅歪曲， 同埋障礙。 大家講嗰個名詞，你講人性，我啊講人性。咁變咗，原來大家對個人性唔同。你講民主，我講民主，翻到嚟發覺，原來你個民主嘅定義同我民主定義唔同嘅。 爭咁遠， 咁咪拗嚟拗親死嘅。所以後到最後尾咧，就真理唔係靠越辯越明，真理係靠誤嘅。 係啊，我好同意啊。 係呢個係。咁啊，最近咧就係大專界咧就已經舉行緊即係辯論比賽啦。咁啊，聽到啲講題咧，我覺得咧，即使你執到個題目，你知可能抽籤咁啦。咁啊，講啊，你派錢用咩形式好啊？咁樣啊，咁啊，呢啲你覺得，我聽起上嚟就覺得，都唔夠激喎，呢題目唔夠激喎，你到底係派券，因為點咧？咁，但係如果你能夠喺辯論裏邊講出點解你正或者反方對呢一個話題嘅睇法，去到最基本嘅原因係問題咧？咁呢個咧就真係好耐聽啦，咁佢哋都要分係你每人第一個講完係一分鐘，跟住第二輪又每人幾一分鐘，佢都係要咁樣有呢個規矩嘅。所以咧，你要善用喺個時間裏面，你能唔能夠攞到最重要嘅嗰、那個即係嗰個爭辯嘅理由？ 我覺得飛哥頭先教我哋嗰樣嘢，要誤呢樣嘢咧好重要。即係你發覺好多嘢咧，其實辯你咧係冇結果，因為你嘅對手咧佢冇感悟到嗰樣嘢，佢未開嗰個竅。我舉一個最簡單嘅例子，你同一個十歲八歲嘅小朋友講要珍惜光陰，唔好浪費時間，佢唔會明白，因為佢太細個，佢未知道咩叫做時光嘅流逝，佢未知道咩叫做人係會年老，佢覺得好多時間可以任玩。到佢大個咧， 年紀開始大咧，佢就知道原來浪費咗嘅時間追唔翻。但你同一個幾歲細路講，佢點會明啫？佢又冇嗰個悟咯，佢未有嗰樣嘢。所以有時呢啲 冇嗰個緣啊， 係啦， 緣未到。 有時咧，所以咧，唔一定係越辯越明嘅。有時有啲人佢根本未去到嗰個位置，你點講佢都唔會明白。但係佢到嗰個位嘅時候咧，你唔講佢都明嘅。 嗯嗯，啊呢、這個好有智慧啊！ 係啊，咪飛哥教我嚟噶嘛。 你呢句説話就真係可以幫我哋結束今日個話題啊！咁啊，就迎接呢個暴風雨之前咧，我哋聽翻一首王菲嘅歌嚇，佢嘅聲音好悦耳啊！叫《軟弱》嚇。咁啊，今日希望大家有個愉快嘅星期天。拜拜。 拜拜。 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又无息，出没在心底，转眼吞没我在寂寞里，我无力抗拒，特别是夜里我想你到无法呼吸，I'm not afraid to die.